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堡垒老师，欢迎堡垒老师。 大家好。 堡垒老师很有名啊，是国内的托福一姐，而且原来在新东方上过400人的托福大班课，对于托福的写作是非常的有经验了。那今天呢，我们把堡垒老师请过来，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句话哈，依然是看似每个字都很认得，但是呢，能够内化为大家自己的语言实力啊。请 Larry 老师为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句话吧。 好，第一句话很短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记一下。 嗯， 是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嗯。Larry 老师是非常标准的这音腔哈，大家可以把咱们的节目呢当做一个听写练习哈。每次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呢，赶紧迅猛的写一写，看自己的这变音能力怎么样哈。Larry 老师为我们再来一遍吧。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嗯，真好。 这个有押韵的感觉，你听到吗？ 嗯， 就是 tolerated, celebrated，这都是押韵的，包括前面的 where。 嗯， 和后面的那个 where 也是有押韵的感觉。 嗯，所以这样的句子写得很优美，我们同学可以多读，把背下来都不为过啊。 嗯 嗯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我们给大家把两个核心动词先挑出来，先讲一讲吧。 嗯， 先来说什么叫做 you are celebrated， 就是你会高兴的地方。 对，我们说 celebrate 可以指庆祝嘛，对不对？那说你被庆祝好像这样翻译也不妥哈。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到那儿肯定是个开心的事儿。 嗯，是你被赞许，你被 关注。 哦，是。 就哦，中文里有一句话，就是宁可当鸡头不当凤尾。就是到一个地方你能够展现自己，发挥才华，让大家能够看得上你。 嗯，对， 是吧？ 对，没错，中文中有这样的 words of wisdom 哈，这种古老的这种至理名言哈。 嗯， 那英文中呢，它其实比较崇尚，它换了一个视角来看问题，它不觉得说，这就是鸡群，那就是凤群，是不是？但它会讲说，你要找到自己的一个 niche。niche 这个词呢，啊，我们给大家拼一下哈，就是 niche。 哦 ，niche， N-I-C-H-E， 对 ，niche， 它本来其实指的意思呢是生态位， 啊， 生态位这个词我们感觉和生活中不是很好用哈。来，大家来听一下，所谓的生态位呢，就指的是不同的物种啊，任何一个物种，它在整个 ecosystem 在生态系统里都有一个它自己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 ，unique。One of a kind 都可以用来表达独一无二啊。那你这个 one of a kind position， 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位置呢，就被称为叫生态位了啊，叫 niche。那工作也是一样，学习也是一样哈。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那就是 where you are tolerated。什么叫 tolerate？ 就是你要忍受，是吧？ 对，而且别人也不爽，别人看到你在这里。觉得你不适合这工作的时候，别人也要去 put up with you， 也要去忍耐你。 哦，他是被动语态，他们忍受你。 对对对， 你自己也不舒服，他们也不舒服。 没错。 So you are tolerated。 没错。 嗯， 不是有句话说，如果你要交 一只鸟去游泳的话，它这辈子都会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然后你也会很失望。 对，没错没错， 就是要把自己放到对的位置上去。 对 啊，所以叫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对，这是鼓励年轻人要找到心之所向嘛，啊 ，go for your passion， 那、而不是为了，像每年都有很多同学，他选择专业的时候会非常的纠结，那他会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会问说，今年最高薪的是什么行业？或者说最好找工作的是什么行业？那当你在问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是在找你的 passion， 对不对？ 对， 那很可能将来你就 end up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有可能是哈、他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了？你像刚才说的找高薪的，他可能他的需求就是 earn more money。 嗯哼， 那么他在那边可能就比较开心。 嗯哼 ，celebrated。 嗯，但问题是，他要能获得高薪，他得要先把那个行业能够担当起来，对不对？但如果他因为凑热闹，现在 AI 很火，然后他也去学一个 machine learning， 但是其实他并不擅长或者并不喜欢，那他估计可能毕业中之后也很难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 嗯， 不像 Larry 老师，您看您这嗓音一听就非常好听，你就把这个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听你是广播的人、他也心情很好。 嗯， 这时候就是 you are celebrated。 对，像宝磊老师也是啊，就是作文写得特别的棒，然后把这个知识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展现给学生，教给学生，也是你自己被这个 特别开心 celebrated 的一件事情、 没错，因为喜欢教书，所以只要每次只要教别、跟您这个搭档节目也特别不好意思，总把您当学生在拷问。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都在向您学习。 没有没有，就我还是觉得蛮 lucky 的，就是找到了一个 passion， 就是就喜欢做这个事儿， 就喜欢教书。 对，就喜欢教书。有的时候你把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抛开不讲，如果真的爱做这事儿，为什么人说不忘初心，你就一定能把这事儿做好？我还挺坚信这个、这个道理。 怪不得现在您也很有成就啊，也写了本书叫《宝磊教你写》。 谢谢谢谢，在这儿可能有点说远了，但是我还是挺坚信这样的道理哈，找到自己的 niche。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句话，叫做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嗯哼， 就是把自己放对位置， 对， 你就可以 找到心之所向。 找到心之所向， 这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没错。哎，好，这句话我们记在本子上，记在脑海里。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国内的托福一姐宝磊老师。宝磊老师原来在新东方学校教过400人的大班，而且呢被当当网评为是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也著有一本著名的写作书籍，叫做《宝磊教你写》。那今天呢，我们把宝磊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在作文中可以用到的好句子。那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下一个句子吧。 好，这句话就更容易了，每个字你都认得。那请大家来听写一下哈，请 Larry 老师非常好听的音腔为我们来播送这句话。 People aren't against you.They'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大家都听写下来了吗？要不我们再来一遍，莱尔老师。 People are not against you. 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前两天我们和大家讲过 against. Against 就是对抗。 莱尔老师，对，还记得当时我们教同学还说违背自己意愿呢。 Against will 就是违背意愿的意思哈。 对，没错，今天我们又遇到 against， 然后还记得当时我们俩这个反复给同学们强调它是一个介词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 are 这样的 be 动词，千万不要丢了，对不对？ 嗯。 那么什么叫做 people aren't against you？ 人们没有反对你。 嗯，对，就是 他不是刻意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对，没有人想要针对你。 别玻璃心，别想太多，是这个意思。 没错、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嗯哼，我们说 be busy with 是指的忙于。比方我要说期末将近了，学生都在忙着复习备考呢。我们教他写说一下这句话吧。期末临近了，怎么说期末呢？ 就是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对，我们可以说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作为一个状语来讲。那同时呢，我们要说期末考试，如果就说这些考试的话，特简单，就用 final 就可以了。叫做 the finals。 The final is coming. The finals are coming. The finals are coming. So students are busy with their schoolwork. Schoolwork 啊，就是他们正在忙着自己的功课。 对，所以如果你后接是名词，我们就直接说 be busy with something 就好了哈。但如果下回我想说的是我在忙于备考，我想加一个动词呢 ？Preparing. 对，没错。那我要把 prepare 怎么放到 be busy 的后面呢？还能加 with 呢吗？ They're busy doing 就可以了 preparing for their final exams. For their tests 就可以，或者 finals 就可以。 哎， 所以我们请 Larry 老师给我们来造个句子：学生们正在忙着准备期末考试，怎么说呢 ？Okay, the students are busy preparing for their final exams. 非常好，对，所以我们同学就学会了 be busy with something 或者 be busy with something， 或者是 busy doing something。 对。 哎，这句话的意思，哎，这有什么含义吗？ 有啊，其实我发现我们身边好多这样的 玻璃心哈。 对，有这种叫。 大家其实没有针对你，但是你觉得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对立面上。 对，我们身边有好多这样的人呢，他其实有一些偶像包袱。就总会。觉得别人说的话呢，这个说者无心啊，但他听者呢有意。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别背这样的包袱，对不对？其实别人呢都在忙着他自己的生活呢，啊，那别人说的话呢，也可能没有任何想要去针对你的意思。 是。 所以下次如果我们要说针对，本来觉得好难呢，其实今天通过这句话，我们就学会说针对某人叫做 be against somebody 啊。那下回要说忙于做某事呢，我们可以学会的叫 be busy doing something。 对，很好。那么最后大家看到他没有说 be busy with their own lives， 而说的是 mess。mess 这个词呢， 就是一团糟的意思吗？ 对，就是其他人也有他自己的 challenges， 也有他要去面对的那些挑战嘛。mess 就是一团糟，没错。像我们要说。屋子里啊一团糟，或者说他整个人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啊，我们学一个词组叫做 be in a mess， 就是在这个一团糟里面啊， 对对对， 出不来了， 没错， in a mess 缺一不可啊，作为一个词组背熟记牢就好了。所以下回如果我要说他呢从来不记账哈、啊，不会理财，所以他的这个方面就是一团糟，那怎么讲 in a financial mess， 可以，或者你可以说 his finance is in a mess。finance 指的是经济状况或者财政状况， 他的财务一团糟。 对，还有人呢，这个对朋友啊，他这个始乱终弃，他的这个社交生活一团乱，那怎么说呢？ social life 或者 relationships。 Okay, his social life is in a mess。 对，没错。所以下回你要说一团乱或者一团糟，你今天就学会了哈，叫 in a mess。 非常好。哎，那 Larry 老师，你说如果我要用一个形容词来说乱糟糟的，比方说他头发乱糟糟的，屋子里乱糟糟的。 His hair is messy。 非常好，我们加 y 就可以了。所以请在收听节目的同学把他的形容词呢也一并记下哈。 That's messy。 对 ，messy hair, messy room, messy situation。 对，没错，没错。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mess 也可以做动词呢。 啊，动词也是可以的。 对， 就是把什么东西搞糟了、搞乱了，是吗 ？Exactly。不要我说 ，I don't like to cook because I don't want to mess up the dishes。 你不喜欢烹饪，不喜欢做饭，因为你。不想把这个盘子弄得一团糟。 对 ，mess up the kitchen 因为一旦你 mess something up， you have to clean it up。 哎，我也不喜欢呀，就做菜其实还可以，就做完菜以后你要锅碗瓢盆还得打扫干净。 没错， 其实真的是非常 messy 的一个环境。 没错，没错，对。所以当我们要说mess up something， 是指的把什么东西弄乱了。 那我再来说一个词组呢，请 Larry 老师来给大家来预判一下它可能是什么含义哈。 好， 我说 I'm not messing with you, I'm serious。 我不是想跟你捣乱， 嗯， 我是认真对你的。 哦，对，我是当真的，我跟你说的是真话，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呢。 哦，所以 messy 也是有种开玩笑。 Mess with. OK, I'm not messing with you. 对，就是我不再跟你闹着玩，我不再跟你这个捣乱呢。Mess with. 嗯，像大家都知道老外特别喜欢 play jokes. Play joke 就是开玩笑。 对，或者叫 play prank. Prank 就指的是恶作剧嘛。 嗯。 那么他们在恶作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要 mess with somebody 啊，就逗他玩的。 哦。但是你要强调你不是逗别人玩的，你就是认真的，你就要说、I'm not messing with you. I'm serious. Yes. 我是认真的。 对。所以我们为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 mess, 讲了它有三个词性哈。首先它作为名词的时候，我们叫了一个词组叫做东西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下，叫 messy in a mess。 对，非常好。然后我们又和大家讲说 mess 它也可以做动词啊，动词我们叫了两个词组，一个呢我们可以说的是弄乱碟子，弄乱了厨房叫 mess up。对不对？那如果下次我要说和某人捣乱呢，叫 mess with somebody， 对不对？ 对。 最后我们还讲了一团乱糟糟的，作为一个形容词，它叫 messy。 对 ，messy。 好，这个 mess 我们讲了很多啊，不同的词性有不同的搭配方式。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拿个小本记下来，不要光听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遍。他说 ：“People are not against you。” 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嗯哼，很好。也希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可以把每天的这些好句子背下来，它就可以内化为你自己写句子的能力了。 是的，是的。好，我们讲完这句话，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讲另外一句话啊。 嗯， 也是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的。 好， 这句话是 ：If you accept your limitations, you go beyond them. 大家有没有听写下来呢？ 他说 If you accept your limitations, you go beyond them. 我们听到了 limitations. Larry 老师告诉我们， 那是限制，是吗？ 对。 你的，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人的有一些 极限， 对，或者说你的一些短处，你的一些个人的 所限 局限 的地方。 对，没错。那我们要说之前讲过的一句话叫 awareness is the first step to change， 就是你只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局限，自己的一些短处，你才可能会改善，想到去改善它。 对，没错，是做出改变的第一步哈。 对， 这句话也在告诉我们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得要先能够接受你有这个局限性了，才有可能怎样呢？ You go beyond them. 对，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好词组叫 go beyond。 这句话真的实用吗？比方说一个人长得很矮，个子很矮，他认识到了， 于是他下回买鞋都买高跟鞋啦。 这也是改变的一种方式哈。 当然了， 明白了， 这就是 go beyond 的嘛。所以 go beyond 它很多时候带有一种超越的感觉。举个例子，比方我说一个好的商家，他应该是能够超越客户期待的，那我们就可以用 go beyond。 OK, so a good 期待我们可以用 expectation。 对，所以商家怎么说？ business, a successful business, a successful business, a successful business can always be can always go beyond one a customer's expectation。 非常好。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超越，大家以后学会用 go beyond，也可以用一个字就好的，它叫 exceed， 就超过了。 对，超越，超过 exceed expectation 也是固定搭配哦。那 beyond 有种跨过去的感觉， 有。 然后那个 exceed 有种超过的感觉哈。 对，也是超过。那么 beyond 我们还有一些说法。 但是这个 go beyond 就是 exceed，它是一个动词，对吗？ 对啊。 所以就是它替换的是整个 go beyond 的这个词。 对，您说太好了，千万别把 exceed 和 beyond 画上等号，因为 beyond 和 against 一样，它们都是介词来的，前面别忘了加动词。 没错，所以要么你说 go， 要么你说 you go beyond the you go beyond them，要么你说。You exceed them. 对，没错，很好。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下 Beyond 的其他说法哈，大家来猜测一下，如果我说 She's so beautiful beyond description， 就是她美到了超出想象，超出所描述的那么美。 嗯，就无与伦比，就是你无法言表。就语言已经没有办法来形容它的美丽程度了。 就是非要亲眼所见才能够看得出它多美， 对对对， 已经没有办法从文字上面去看出来它多美了。 对对对，没错，所以经常你会听到像 beyond compare， 无与伦比，beyond words， 就话语无法能够表达我的感情了。beyond description 都可以，还有 beyond 刚才您说的超越想象，就是 beyond imagination， 对。所以 Beyond 还是很好用的一个词 啊，怪不得那个乐队叫 Beyond 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有那么多搭配，所以呢取了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名字啊， 这个词是很好， 是 真不错。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阅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堡垒老师继续给大家讲解作文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好句子。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句话哈，依然是看似每个字都很认得，但是呢能够内化为大家自己的语言实力。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三句话再归纳总结一下，再复习一下啊。刚才如果没有记下来的同学也可以趁现在这一会儿把这三句话都记下来。宝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读第一句话？ 好， Go where you are celebrated, not where you are tolerated。 哎，就是你要去你该去的地方啊， 找到你的 定位。没错哈。好，第二句话呢， People are not against you, 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People are not against you, they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mess. 就是人们不是刻意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他们没有那么闲，他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对，让我们卸下包袱哈，做自己，对不对？ 第三句话呢是If you accept your limitations, you go beyond them. 就如果你能够接受你自己的一些短处、局限所在，你才可能去超越这些局限。 才有可能 rise above。rise above 就指的是克服这些困难。 没错。那么希望这三句话呢，对大家的生活和英语学习都有所启发和帮助哈。我特别是觉得最后一句话特别好，叫做 If you accept your limitations, you go beyond them. 就是大家 不要活在自我 对 self denial 当中。 包括学英语也是啊，大家知道自己的短处是什么。分析清楚是发音不好还是写作词汇量不够， 是， 然后你再有的放矢的去对症下药啊，去学好这些内容，把英语学得更好一些啊。 没错。 如果大家想学英语呢，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渠道啊。 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堡垒教你写，大家可以收获到更多的学习英文的好办法。 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微博上向堡垒老师提问啊。堡垒老师也会收集一些问题，在节目里面进行一一的回答。 对，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